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高高瘦瘦的个子，一身黝黑的皮肤，一头波浪式的长发，再加上动感十足的音乐风格，这就是歌手维维。他有着广西人独特而富有韵味的容貌，他那充满磁性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无论维维走到哪里，人们总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份大气和豪放。从上世纪的80年代至今，维维演唱并录制了上千首歌曲，他演唱的唱片专辑曾经非常的畅销，而他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演出也超过了上万场。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星光之旅，要来聊一聊著名歌手维维。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维维是广西人，在他出生的时候，父母正好在内蒙古工作。童年的维维是活泼好动的，从6岁开始就开始学习歌唱的技艺。后来，他的家从内蒙古搬回了故乡广西柳州。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柳州的音乐风气一下子就兴盛了起来，大街小巷上经常能看到抱着吉他弹唱的年轻人，人们在一起弹琴唱歌，彼此切磋技艺。维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流行歌曲，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和氛围下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好了，先为您奉上一首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歌》。 一曲风格非常独特的山歌，来自于著名的歌手维维。经过了不断的努力学习，维维在14岁那年正式踏足歌舞团，作为歌舞团的一名学员，开始了上声乐课、练功、吊嗓子、随团演出的生活。一开始，因为维维年纪小，基本上在团里还没有什么独唱的机会，但是他一直在私底下默默的努力，坚持着自己的这一份音乐梦想。好了，咱们继续来欣赏歌曲吧，维维演唱的《世上没有闯不过的关》。 力量能有几重重山，温和就有几道道弯，挡也挡不住，隔也隔不断，世上没有闯不过的关。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维维带来的歌曲《世上没有闯不过的关》。说起维维第一次独唱的机会，是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当时的他才16岁，但是已经到了铁路文工团。那次团里的演出票卖得特别好，就给了维维的一个独唱的机会。维维也记得当时唱了《康定情歌》《白鸽》《红河村》《英俊少年》《脸上常带笑》这五首歌曲。虽然那个时候自己才年仅16岁，在团里也就算一个小字辈的学员，但是一张嘴就得到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维维就开始在这个圈子当中小有名气了。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首维维演唱的《骆驼之歌》。这首歌曲是反映我军第一代航天人生活的儿童电视剧《回 RS 城区》的主题曲，来欣赏一下。 骆驼呀骆驼，你是那样寡言沉默，戈壁滩上留下的一行行题我，这是你生命的花朵。沙包中撒下一串串驼铃，这是你摇出的悲壮欢歌，憨厚的骆驼。 倔强的骆驼。你甘愿忍受无边的折磨，骆驼，骆驼，难道你不向往异乡的生活？骆驼啊，骆驼，你苦苦恋着你的故乡啊。上有多少雨水和花朵，你去选择饥渴和干渴。世世代代在沙漠生存，纵然死去也要变成沙丘一座。多情的骆驼，痴情的骆驼， 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儿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歌手维维的音乐生涯。话说维维当时所在的歌舞团里面，音乐的氛围非常浓厚，大家伙经常在一块儿切磋交流。那渐渐的开始有人来找维维录歌了，当时维维录歌是按首算，一首多少钱呢？20块钱。但是也快赶上他当时半个月的工资了，也算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那时候维维是什么歌都唱，而且还录过一张鸭子歌。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唱歌的声音全部是模仿唐老鸭的那个嘎嘎的声音。你想一想那是个什么情景。记得有一次维维是连续录了两个晚上，第一天录了5-6首，第二天录了7-8首，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次通过。维维除了唱歌呢，还曾经自己填过词，当时的稿酬也是20块钱一首。但是维维的速度和工作量很大，都记不清自己一天能创作几首歌了，可见他在音乐方面的这种非凡的才能。聊了这么半天，咱们接着来欣赏由维维演唱的歌曲《金话筒世界》。 金话筒的世界，多少欢乐，多少回味，多少憧憬。金话筒的世界，几分坎坷，几分汗水，几分艰辛。风风雨雨歌不 多少欢乐，多少回味，多少憧憬，金花铜地世界，几分坎坷，几分汗水，几分艰辛。 一首好听的《金话筒世界》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歌手维维的音乐生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维维在全国第2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夺得了银奖。从此之后，维维迅速地成为了当红的一线歌手。那些年，歌坛流行西北风，而维维的风格多多少少也受到了西北风的影响。维维唱歌能豪放，其实也能婉约，他能把一些很温情的歌唱得很有气势，这一点一般的歌手是比不上的。比方说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先是由台湾的歌手万沙浪演唱《纳鲁湾情歌》，随后是由万沙浪维维一起演唱歌曲叫《相聚在龙年》。从那个时候开始，观众更多的记住了维维这位又高又瘦、皮肤黝黑的很有特色的女歌手。而到了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维维演唱的歌曲《爱的奉献》更是风靡一时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经典中的经典。那其实这首歌曲最初演唱是在1988年，当时有个电视系列专辑节目叫《人与人》，有一期节目的插曲就用了这首歌，也是维维的演唱。那这首歌曲真正确立了维维在歌坛的地位。好了，也不多说了，咱们赶紧来欣赏这首如此知名的《爱的奉献》。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再没有新的沙漠， 只要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维维演唱的《爱的奉献》。那话说自从这首歌曲唱红之后呢，维维的知名度再度大大的提升。当时通俗唱法应当说不是很流行，有些人就觉得通俗唱法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正巧歌手郭峰给维维写了一首《恋寻》，这首歌曲跨了两个八度，对歌手的演唱技巧要求非常高，而维维呢却很轻松地把这首颇有难度的歌曲唱了下来。从此之后，声乐界才开始对通俗唱法另眼看待了。其实录这首歌曲的过程在维维看来是很简单的，就是有一天作曲家徐沛东给维维来了个电话，说让维维过去帮忙录一个歌。那维维就过去了，录的就是这首《恋寻》。他自己当时说也没有觉得怎么难怎么样，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挑战。哎，但是录完了之后，没想到这首歌就火了起来。好了，说到这儿，今天上半段的娱乐大篷车的星光之旅就到这儿了。咱们欣赏由维维演唱的歌曲《恋寻》，一会儿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维维的音乐之路。我是导游韩涛，稍后见。 好似无垠的梦，拥抱着流泪的心，轻轻的呼唤，悄悄地聆听，不知何时相聚，好似个迷惑的梦，带走了缠着的情，默默地思念，苦苦地追寻，何时相聚？请告诉我，为什么离我远去？请告诉我，为什么？离我远去。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旅途上。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继续进行的是星光之旅，接着来聊一聊歌手维维的音乐生涯，欣赏由他演唱的那些著名的好听的歌曲。话说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维维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波兰索波特国际音乐节获得了演唱特别奖和最受瞩目的歌唱小姐大奖，成为了当时中国流行歌坛的一名国际明星。从那以后，维维在获奖方面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究竟自己获过多少奖，他自己更是数不清了。那些年，维维不仅经常四处演唱歌曲，同时他也演唱了很多电视剧的插曲，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首。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维维演唱的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 白呀呀的黄沙岗，荆棘可钻天涯，隔着篱笆有一座海前方，没有的总想有啊，得到的还盼望，盼来盼去水盼个头心凉，哦，头心凉。女人不是水呀，男人不是钢，命运不是那露露，把那精神。 一曲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由维维演唱，而这部电视剧在当时也非常的火，而维维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维维这名歌手有着与众不同的声线，他的歌喉浑厚豪放，充满磁性，永远是如此的大气。而在他的音乐历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著名歌手刘欢的那次合作。刘欢当时以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傲立歌坛，是当时最为知名的青年男歌手，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咱们先来欣赏一首维维刘欢一起演唱的歌曲《相亲相爱》。 你从恒河来，我从黄河来，那是亚洲妈妈的血脉。你来自富士山，他来自天山，那是亚洲母亲的情怀。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维维和刘欢一起演唱的歌曲《相亲相爱》。这首歌曲是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时候一首体育歌曲。那么要说起体育歌曲呢，还得说维维的那首《亚洲雄风》。维维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是否强盛的重要因素是健康，体育水平的高低是一个佐证，中国体育永远都需要歌者和鼓舞士气的歌曲。在1990年，维维的这首《亚洲雄风》刚劲激昂，令人振奋，大涨了中国人的雄心壮志。这首歌曲的歌词经过了一番修饰，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的强烈。当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我们亚洲喝响热血流，这样的歌声啊。好了，下面呢我就不唱了，把维维和刘欢一起演唱的这首激情澎湃的亚洲雄风送给各位吧。 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着来聊一聊歌手维维。维维最知名的这首歌曲就是刚才咱们欣赏过的这首《亚洲雄风》了。那这首歌曲参加了当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的竞选活动，虽然没有最后竞选成功啊，但是这首歌曲却很快的流传开来。从那个时候开始，维维的歌唱事业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可以说维维的人生阅历因为自己的音乐生涯而显得十分丰富，他对人生也有着较为深刻的感悟。面对生活当中的诸多矛盾，他一向宽宏大度，并不太计较个人得失。面对灾区的困难，他奉献爱心，不知有多少次去参加慈善活动。而面对自己的家乡，他更是倾注了深情，经常回到家乡去为家乡的人演出。维维曾经说过，哪里需要歌声他就会到哪里。而现在的维维仍然奔波于国内外，用歌声向世界传播着中华民族的演唱艺术，用歌声传播他对祖国家乡和人民深深的爱。好了，还是来听歌吧，维维演唱的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十月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写来一枚橄榄叶，鸽子在冲上军令飞过。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美艳色的麦穗。 一曲饱含深情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来自歌手维维。多年来，维维一直活跃在歌坛上，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到了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时候，维维和戴玉强一起演唱了奥运歌曲《人类是一家》，依旧活跃在歌唱的舞台上。好了，最后呢，送给大家维维戴玉强演唱的奥运歌曲《人类是一家》。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本期的调度侯磊、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再会。 Listen to the sound of your dream, the sound of your soul, now it's your moment. Dream, and you will draw in with the stars and stars, you will all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